不要问你学习英语多久，请问一下自己，你每天花在英语方面的时间有多长呢？那我在学习英语的时候，是每天6:30起床，之后全都是英语，晚上11:00睡觉。那么这样学了4年，那么不太清楚听众朋友有没有这样的恒心和毅力。所以不要说我学习英语这么久，为什么没有什么进步？有可能在这一年中，你花的 net time 净时间不超过一个月。所以这就是大家英语学习存在的一个困惑，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持之以恒，保证你的 net time 净时间 your English level is going to be improved。 王老师的实践可以告诉我们功到自然成。 Will there be anything else？ 要注意 anything else 代表还有别的东西吗？那如果说肯定句中我们要用的是 something else，那么否定或疑问用的是 anything else， 如果我们表达什么也没有了就是 nothing else。 注意这三个 something else, anything else, nothing else， 同样的是人，还有别人吗？ Will there be anybody else？ 如果肯定有别人 somebody else， 那么如果要是说没有别人 nobody else， 一共六个这样的代词用法，请周老师给大家复习一下吧。 something elseAnything else, nothing else, somebody else, anybody else, nobody else. 非常有趣的。例如，我问周老师 ，Is this seat taken? 这个座位有人吗？那您就可以回答 ，There is somebody else. 那么有别人就代表已经是有人在这儿坐了。那么为了简单起见，我们还经常省略成 anything else， 用一个声调就问，有别的东西吗？ Do you have any airmail labels? OK， 那么问的是你有没有航空的标签呢？那大家知道，航空的一些物品在上面要做特别的 label。例如，我还记得当时我托运了一个 vase 花瓶 ，VASE。那么当时他说比较易碎，所以在我的行李箱上那么贴了一个 label， 上面写着 fragile，F R A G I L E， 易碎品。 Yes, we do. How many do you want? 那么问他数目 ，How many do you want？ 你想要多少个呢 ？About 20, please. Could you give me 10 airgrams, please？ OK， 那么前面的句子是省略的啊。I want about 20。那我想要20个，20个什么呢 ？Airmail labels。那么他想要20个。Could you give me 10 airgrams, please？ 能不能另外再给我10个航空邮件呢？那么大家要注意，这里有一个标点符号的问题。Could you give me 10 aerograms, please? 后面应该是一个问号，而不应该是句号，请大家把它改过来。 Here you are. OK， 把东西递给别人的时候，非常礼貌的一种说法。但是现在的时髦说法 ，Here you go， 您请。 I also want to send a telegram. 那么另一个目的是，他想发一封电报 ，send a telegram。 Here is a telegram form. Write your message in capital letters, please. Okay. Here is a telegram form. 那么就是代表这是一个电报的一个表格，也叫清单。那么大家必须要填的。例如我们在邮寄物品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填一些 mailing form， 邮寄的邮寄单，所以要注意填的比较仔细。所以他的要求是 write your message in capital letters, please. 请把你的信息用大写字母表示出来。那么在提到 form 的时候，我们常说请填这个表格，要用的是 fill in， F-I-L-L， fill in。 还有一种说法是 fill out， 也是填表格。我们现在常填的是申请表，英文叫 application form， A-P-P-L-I-C-A-T-I-O-N， application form， 申请表。 What's the rate？ 那么请问一下邮寄的费用是多少呢？ 20 pence per word, that comes to £5. Well, it's 20 pence per word. 每个单词20便士。大家要注意 ，pence, P-E-N-C-E， 代表便士的复数，它的单数是 penny, P-E-N-N-Y， 单数是 penny， 也可以用复数用 pennies, P-E-N-N-I-E-S， 但是复数的便士必须要用 pence。That comes to £5. 那么加起来一共是5英镑，也可以说 it comes to £5. Comes to 加起来总和是多少？那么大家可以做一下算术题，请问 how many words